一切聆听，音乐滋润心里一寸一刹平静，直插到心声会呼应，随身更贴追踪的特色。感受什么是动听，原来多少的歌曲感动你，令你更清醒更珍惜做更好的你。即刻即刻我但陪着你早晚早已成为习惯，即使相隔千里不与相对，仍然能感受你。即刻即刻但陪着你高飞，飞舞宇宙可就更梦寐。即刻即刻即刻即刻我 乐坛曾比特热闹乐坛， 欢迎呢一位好耐冇上嚟嘅朋友， 哇，冷太老师啊！ 哇，好耐好耐，真系 好耐冇嚟叱咤坛呢个直播室啫， 四年系嘛？ 有，同埋之前咧疫情咧，第一次做访问已经系隔住个电话嗰啲 IG live 噶啦，跟住之后都系吓、要戴住口罩咁样做访问嘅，成日见到佢嘅，不过喺啲 live 嗰度咯，演唱会咧，跟住又系曾比特啊，坐喺前面遮住晒个头发， 成日都睇唔到演唱会， 又多一个头咁样， 用功对唔住。 而家咧系咪唔可以再嗌你做爆炸头噶啦？因为你呢个发型都完全唔系爆炸头嚟噶 啦 喎。 小挛啦，小爆啦， 小爆炸。 小爆炸头咯，算 唔 算？ 不如先问就系咪签约新公司系咪第一个条件喺张约度写明一定要 keep 呢个发型嘅？ 因为嗰样嘢实在太系曾比特嘅 signature 啊！ 唔系，其实系一个条唔系条件嘅一个讨论嘅，就系系咪要留爆炸头咧？因为真系咧，再咁样垫落去咧，我谂我三十几岁就冇乜头发啦。系啊，咁样个浴缸咧，你明唔明啊？即系周围都见到我啲头发咧，其实好惨噶。咁啊，所以我觉得 太爆炸头要。 要換一換佢，咁呢一個都討論咗一段時間嘅，咁最後大家都覺得，可能留長微攣咁樣嘅感覺會都幾適合， 但係即係改一改另一個 signature 咁解啫， 冇錯冇錯。 咁我懷疑你應該係一級一級由爆炸頭變而家小攣或者小爆炸頭，跟住下邊之後嘅路程會唔會係直髮啊， 或者鏟青啊， 啲鏟青 咁 養翻好啲頭髮啦，咁樣咧。 直髮啊，嗰只直髮 係嘛？你唔使， 應該唔使住嘅， 啲頭髮多。 唔好住啦， 真系啊！ 咁亦都恭喜你啦，转投咗新嘅唱片公司， yeah. 感觉系焕然一新嘅，有个头发开始啦。但系咧咁耐冇上嚟啦，我谂都要同乐迷们或者锡你嘅朋友咧讲多少少啊！呢 几年 系啦，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你最中意呢个问题啊？ 很久不见啊， 到底发生过什么事？ 嗱，我哋成日睇唔同嘅 event， 头先丽爷都讲过，或者啲 show 咧都会撞到你。 其实一路喺香港嘅， 系啦，佢一路喺香港噶。我哋成日第一。件事問佢都係，或者佢自己講，喂，我就嚟有歌嘅， 係咯， 講咗好耐 都會 問， 係啊， 你嘅你嘅有啲 show 啊，咁啊有新歌啊咁樣， 唔係，但 係係咪客套説話嚟嘅其實你？ 但係我哋 唔係 咁遮住佢， 唔係我啦，我唔知禮爺啦，我永遠都係回一句咩啊，你完約咧咩？ 即係咪一個深入啲嘅交流啊？ 有一次啊，家姐坐隔離就係咁樣問我啦， 傾偈啊，即係嗰啲係未開場前， 係 係，因為我哋都關心， 關心啊， 我哋都會想知或者可以話俾。石你嘅乐迷听咁样噶嘛？过去呢几年，我哋知道你喺国内都忙嘅， 都还可以，还可以。但系咧，其实因为香港同内地，咁我形容个时间叫五十五十咯。但系好多时，我谂。即係大家都知道有啲報道啊，空穴來風真係未必無因嘅。咁好多可能溝通上面啊，或者係一啲真係關於一啲 admin 嘢合約上嘅嘢，真係要去傾，或者要去大家去真要花時間去探討。咁嗰幾年其實變相就係我哋花咗好多時間喺做呢樣嘢上面， 即係傾個合約上面。 咁反而歌上面咧就變相。哦，成日都話啊、哦，我真係有出新歌，真係有出，其實有錄嘅。咁但係的而且確，大家 未搞掂啲 admin 嘢， 係啦，量就變咗好少。咁所以咧，呢幾年其實唔係客套説話嚟嘅，係真係有嘅。但係的而且確要慢慢等下等下，咁等到而家，大家就見到 有我另一個新加入嘅新嘅家庭啦，跟住新嘅歌啦，係啦。 喂，咁嗰段時間嘅你個心係咪好焦急啊？定係點樣啊？ 都焦急噶，一來放我自己咧，事業上即係好坦白講啊，冇歌咁點做歌手咧？係咪先？得翻對手咯，咁咪係啊。唔好意思， 你咪话喺嗰啲节目做成 ，你以前系咁嘅咩？搞嘅， 成日做翻唱歌手嘛？你话系咪啲访问有？ 因为大家知道曾比特可能就系、是某几首歌都系翻唱啦，系啊，甚至系初恋啦，再回首啦。咁讲起原创嘅，可能其实就系某两三首。咁、但系其实放我。我想做歌手，我唔系想净系想翻唱，所以一路都希望可以做到更加多原创嘅作品，无论自己写又好，真系属于自己再唱都好啦。咁呢个都系，因为之前其实一路都有自己写，一路去教，咁的而且确大家见到系未 publish 到啦，系未出到街啦。咁依家今年咧，我都俾咗自己个目标，就系起码一首我可以自己。真系写、真系写词也好，曲也好，呢个系我 自己创作 2026嘅小目标咯。 喂，但系之前有个访问都话你其实咧准备咗好一只碟噶咯。 嗯， 系咪噶？ 其实系公司有嘅，有嘅，有一只碟嘅。 哦，所以嗰啲歌都未必会用得翻啦，喺新公司或者嚟紧嘅发布未必用得翻。有你自己创作噶嘛？ 有两首，应该有两首歌都系我自己。 但系个 write 就俾咗前公司噶嘛？ 嗯嗯，冇错。 所以嗰啲就封尘噶咯，应该。 又我觉得缘分嚟嘅，系咪先？即系呢两首歌同我嘅缘分又未系好到咯，咁所以唔紧要，再继续写多啲咯。 你意思嗰度准备咗一只碟系？已經錄好曬， 錄好咗嘅， 只不過係即係封住咗，未出得街。 係啦，係啦。 咁暫時應該都冇啦，因為係前公司噶嘛。新公司就又係一個新章節嘅咯。係 啦，冇錯。咁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所有嘢都係可能呢幾年哇，突然間好 老土 係係，但係我覺得真係好耐嘅緣分嚟嘅，因為呢一隻碟錄起咗，佢真係出唔出到咁都係天時地利嘅，我都覺得。咁既然去到呢個咁運，佢出唔到，咁即係我同呢隻碟嘅緣分、真係好冇緣咯。 有冇一刻覺得可惜先？ 有，梗係有啦，係咪先？講冇呃你哋啦， 都自己嘅緊要嘅歌， 自己嘅作品都係自己嘅聲音嚟啊嘛。咁但係 有冇得傾嘅咧？ 係咯，或者嗱，你咁未必簽新公司，我自己獨立發展，自己自資出咗嗰啲歌得唔得咧？ 係啦，所以而家麗爺就逐步諗啦，講緊咧就係喺你。而家轉頭新唱片公司之前其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 好多選擇，好多條路嘅， 係啦，係啦，係啦， 有嗱，貨獨立，我覺得我未必得嘅，因為我真係有考慮過呢個方向。我只是唱歌的时候咁很多 social media 或者是 App 面上包括可能只是拍个 MV 怎样去做怎样去给钱、我都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咁我怎样做好我本身歌手的职业呢、这个要做的事呢咁真係經過， 所以諗咗一下就唔 剔除咗個後， 有好長時間，有諗咗一下係，我覺得啊呢幾年係咪我性格唔啱做歌手？呢個都真係有諗過。 哇！ 因為係咪淨係識唱歌嘅時候，我嘅性格會唔會唔識得點 handle 好多人嘅嘢咧？咁會唔會影響到咧？ 哦，即係你其實有啲怪責自己，係咪我自己處理得唔好嗰啲人際關係，所以搞到可能喺香港同唱片公司嗰啲 admin 嘢啊，或者傾約嘢啊，搞咗好耐。 有噶，真呢個係我第一個諗法嚟。 首先係怪咗自己先。 因為我覺得好多事唔係。即係溝通當然係雙方啦，咁雙方嚟講，大家都有一定嘅責任。咁我嘅責任係我點樣可以處理得好啲，係咪可以再做得好啲咧？如果咁樣嘅話，未來再發生嘅話，咁就又領嘢嘅咯，大家一齊。咁所以對我嚟講啊，我嘅性格係咪真係唔啱做咧？咁但係好快就剔除咗，咁因為都咁辛苦啦，做咗咁耐啦，喂，突然間又話唔做，咁呢幾年咪白費。當年嗰、那個。全民造星嗰一下一 click 嗰下都白費埋，我覺得呢個好唔應該嘅。 咁啊真係我不如啊！ 真係唔應該啦，係不該添啊！ 咁你係點樣即係乜嘢或者邊一把聲音，甚至邊一位朋友突然間敲翻醒你咧？喂，唔好放棄啊！ 要堅持， 真係其實都係自己去諗呢樣嘢。你承唔承受到呢個後果先？你唔做歌手，你得唔得先？開唔開心先？應該咁講，開唔開心？咁我 feel 到嗰樣嘢，我真係唔做，我會唔開心。OK。呢、這個選擇， 喂！但係過去可能兩年，你喺大陸有好多唔同嘅演出啦、表演嘅機會，甚至開好多 show 啦，都係我哋喺 Wiki 睇到全部爆滿嘅，都其實係一個很好好嘅機會嚟嘅咯，已經好 有冇機會我自己寫嘅咧？ 夾硬嚟講，自己啲 Wiki 先， 夾硬嚟， 我哋都開咗啲 talk show 咁樣。 边有得咁噶？ 咪系咯， 又要登入会员咁样咯。 所以呢啲其实已经系一个好好嘅路向嚟噶咯，系咪啊？ 我觉得系经历咯。咁但系放我自己，即系啱啱所讲，好多人认识都系翻唱。咁、我真系想做歌手嘅时候，我都想出多啲广东歌嘅时候。咁呢个就系我。真係想做翻歌手個目標，咁去到後面啦，我諗完咗 contract 之後啦，咁機緣巧合就同 Many 認識咗啦。咁、其實中間亦都有其他人 approach。 喂，等陣先，機緣巧合呢四個字好好用，但我哋想仔細啲，係點樣嘅機緣，點樣嘅巧合，無端端你點會撞到 Many 嘅咧？ 其實應該係一個晚會嚟，但係實質嘅地方唔記得咗，唔記得係內地定澳門、一個晚會嚟嘅，係啦。咁跟住之後， 你已經係表演嘉賓 係咪？其中一個咯。咁跟住之後。咁啱見到，咁啊咁啱傾開偈，咁啊唔知點解大家都知，阿咪你好似完咗咯喎，咁樣。 其實呢一行咧冇秘密 嘅。我都冇諗過啊， 即係佢主動問你呢一樣嘢。 我哋即係咁啱傾偈，咁都係打招呼啦。咁佢再主動問我，你好似完咗咯，你又知嘅，係啦。咁嗰下唔知原來咁冇秘密噶嘛。咁跟住就開始大家傾偈啦。咁啊，可能一開頭大家。仲係比較寒暄嘅時候，咁慢慢後面更加深入，可能開始講下啲關於工作上嘅理念啊、音樂上嘅理念啊，咁覺得其實都幾夾啊，咁再加埋其實我一路都好希望可以出多啲廣東歌嘅時候，咁好多叫做我形容為叫雙線發展啦，咁我覺得呢件事係好 make sense 嘅，亦都Many 俾咗好大嘅信心我，咁我覺得既然係咁 ，let's go 啦，係啊。 跟住就傾好多合約嘅條件啦，見下老闆啦咁樣， 所以第一件事就係頭髮啦，係啦。 所以咧，就幫我哋 開會嘅 題目喺簽約嘅時候，咪簽埋你呢個 姓名。呢個頭髮要改動咁樣，其中一個條件。 你都好即係坦誠咁樣同我哋識，我咪講咗你喺迷惘嘅時候都會問自己啊，係咪自己唔啱啊，或者人際關係唔好啊？咁你喺簽約另一間新公司嘅時候，你有冇都提醒自己？喂，有啲。唔係叫錯定唔錯啊！總言之，你有怪責過自己，你曾經懷疑過係咪我處理上有啲咩問題，導致我同上一間唱片公司咧，好似有啲歌又塞住咗，又出唔到咁樣。咁你簽呢間唱片公司嘅時候，你有冇提自己啲乜嘢嘅？ 提自己啲乜嘢？提醒自己要多啲溝通咯，無論係高層們也好，團隊也好，同事也好，即係要問或者。因为沟通是双向的嘛，冇理由就是说喂我要咁样咁样咁样呢件事是不 OK 的。咁所以我觉得我来讲是要有人跟我讲呢件事是点好定唔好啱定唔啱做定唔到。真的要分析咯。同埋我觉得开心的就是在一个 team 入面大家是 feel 到是一起行緊呢个是我最希望做到的。咁依家是有的。 OK， 好啦，嗱，加盟佢新公司啦，喺你上年嘅生日嘅时候就公布啦，咁啊冇一个大型嘅记者招待会嗰啲话俾大家知啊，曾比特加盟英皇娱乐啦，咁但反而咧，你系出咗一张露咗腹肌嘅相咧，话俾大家知，新一年我呢个水土以呢个新造型去签咗新公司嘅，哇，呢、這个新型嘅 公司 秘密训练系点样咧？ 一齐倾出嚟噶， 我打一打俾 转形象先系咪？ 我想开几招啊， 我要露腹肌，补翻俾你咯。 都得，都得，都得。咁其实即系讲翻张相先，张相真系巧合嚟嘅。咁因为自己一路都想减肥啦，咁其实上年一路 keep 住都系减紧肥嘅。咁啊咁啱 比赛嗰阵时应该系最肥噶嘛。 系啊，但其实我中间又瘦过，又肥翻，又瘦过。我2025年头系瘦嘅，2025年中间咧，又肥翻嘅，觉得咁瘦梗要慰劳下自己啦。跟住又开始乱咁食嘢，又肥翻。 咁都好，你可以即刻瘦得翻啊嘛！呢、這个 OK， 坚持最紧要咩？坚持。 咁嗰个巧合系乜嘢？点解会露一张咁嘅相？应该系 操到辛苦啊！ 嘅目标嚟嘅咧，2026 都算系嘅，都算系嘅。因为咧，一路减肥，我觉得我放我啊，我想要健康，因为大家认识嘅曾比都系肥仔，系咪先？咁我觉得唔可以就系咁，我要瘦，我要减肥。咁所以呢啲腹肌啊嗰样嘢系副作用嚟嘅，系副作用嚟嘅。咁啱影相嗰日，摄影师问我：，你有冇腹肌啊？我拿高件衫睇就 影咗啦。 都算有嘅， 先有嘅，系嘛？ 哇，都算有嘅。咁突然间咧，即系当其时六七个同事啊，就见到之后话：，喂，除啦，影啦，唔系唔影啊，喂，影啦。 佢哋系呢一个嘅情绪噶，系嘛？ 差唔多，我谂我应该可以再激将啲，佢哋喂影啊，咁样跟住之后就不情不愿地就拍了这一张了。 喂，而家咧好似做男歌手真系一个基本 package 啊，照阿 Candy 所讲， 有 YT 啊嗰啲咁， 系咯，我都唔知点解， 基本配置啊呢个系， 好彩嗰下有嘅，系啊，今日有冇先？食翻多嘢 ，IG 嘅朋友睇下， 冇，另外收费， 应下我哋嘅，哇，你开啲咩 channel 啊？ 有冇噶？你有冇嗰啲？ 喂，冇， 多咗啦 ，too much， 冇 too much information。 头先都有讲啦，其实最紧要沟通啊嘛，咁可以公开俾我哋，我咪知多啲嘛。即系你同公司嘅沟通，譬如签约嘅时候，你哋最核心嘅、最想做嘅2026，除咗老福记， 做 几 多首歌， 系 咪要开 show， 争取啲乜嘢出碟咁？ 系啦，你哋嘅共同理念系咩咧？ 出到呢、這个。出碟系啊，呢、這个都系2026嘅小目标嚟嘅，album 呢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开心嘅就系公司真系俾自由度我都几大，去做我想做嘅歌。即系可能大家会对于甄彼得嗰个理解系啊，慢歌、惨情歌。咁所以点解第一只系一首咁 rock 啲 rock 啲嘅歌？系啊， 就系我觉得我想俾啲唔同嘅嘢大家睇到之外。新嘅我自己中意嘅，其实一路都未试过俾到大家睇，咁所以今次的而且确一个好大嘅自由度嘅时候咧，我就做一个咁叫做咁另一样嘅嘢咯。 OK， 咁所以喺班底方面都系你自己去揾啦，定系点样噶？ 冇错，都系自己去沟通翻嚟，因为我一路都好想同阿杜合作啦，先讲阿杜先啦。 原来识咗好耐喎，佢 系啊，其实。啱啱出道已经认识噶啦，咁但系一路都苦无机会同佢合作，所以今次第一首歌咧，我都 自己打俾佢嘅， 我即刻打俾佢话，喂嚟啦，可唔可以同你一起出首歌？你帮我编，帮我监啊咁样，佢即刻 say yes 嘅。大家都知佢好忙噶啦，咁但系佢都即刻 say yes， 我都好感激嘅，多谢阿道理，系啦，咁啊，嘉永啦、林宝啦，都系以前一路冇合作过嘅班底，咁啊，想玩啲比较 rock 少少嘅时候咧，今次呢一个班底就好 make sense， 好成立啦。 咁、你同阿杜沟通嘅时候，咁佢总会问你啊，咁你想要啲咩歌啊，或者第一首你想点啊？嗰、那个沟通又系点？ 我话交俾你，我哋玩尽佢， 玩尽佢就系呢几个字啦。 冇错，咁就去尽佢，佢就好开心地就攞住首歌就去玩啦。 所以你同公司 A&R 一开始嘅时候就要收首咁开心啊、咁fun嘅歌嘅。 佢冇谂过，但系 机缘巧合先， 真系好机缘巧合，听到呢首歌，大家都觉得都 OK 喎，咁不如试下咯。 我即系收 demo 收翻嚟喎， 但系发觉原来都系好认识，其实得半首嘅啫。咁我就即刻同嘉明讲话，呢首歌我哋一起玩尽佢啦，拉长佢啦，后面系点样点样咯。完咗之后咧，成首歌俾阿杜嘅时候，我哋想即系嗰件事同本身大家知道嘅甄彼得唔一样，然后就。編了一個咁瘋狂嘅版本，我收到完整嘅編曲嘅時候，我話玩唔玩到㗎 ？Live 好似好難彈咁啊，唔係冇問題啊。 你而家係為佢哋擔心， 唔 係 話我自己唱 唔唱 到 喎。 同埋唱都真係好辛苦啊，原來因為 啲歌詞都編得好， 係原來都編得好鬼死高音，我都一路練嘅時候都覺得哇，阿杜真係。玩尽佢之后玩埋我咯， 玩你， 顺便呢个 先俾你玩啫。 我哋听唔听 demo？ 好啊， 我听下呢个 Tommy 短短嘅 玩到尽嘅 demo。 系 Tommy 何家明嘅 demo 啦，佢嘅 demo 嘅名称叫 Heartbeats 嘅，咁我哋一齐玩尽佢点样由呢一个 demo 变成说出个未来咧？ 哇！ 林宝系你自己联络定系揾阿道噶？ 林宝其实系因为我对于填词我就唔系特别认识。快歌去揾邊個？咁我就真係即刻求救公司啦，咁啊 A&R 部門啦，咁啊佢哋話：，誒有一個好嘅選擇，你想唔想試下？誒、哎，咁我哋，喂、哎，我想啊，咁佢就同我講林寶，咁跟住之後我話：，喂，一路都未有機會合作過，我都好想試下，咁就去啦。咁跟住填咗份詞之後，我哋都其實有修改過幾版，咁最後出咗呢一個，我哋連個名其實討論過幾次， 係歌名都改咗 個，有改過幾次㗎，係啊，所以呢一首歌其實真係大家嘅嘔心瀝血啊，算係。 所以第一稿嘅時候係唔係講呢個題目，唔係講呢個內容添嘅， 係有少少唔係好完全關事，係啊，因為第一版可能就。再我覺得會再貼地啲、 哦 啊、但係嗰個貼地咧，有機會咧就比起呢一版冇咁型，咁、所以咧，我哋想貼地之餘，再加埋型，係啦，咁就最終嘅版本就係 而家仲加埋話題性添， 冇錯。 咁、你係俾咩方向俾林寶 啊？其實咧，呢一個嘅 message 最緊要嘅就係一句就係堅持，堅持就會成功。 哦 冻水凉咧，本身我哋有一个 idea 就系冻水，即系冲你冲完热水凉之后咧，你淋冻水咧就系一个提升你一个多巴胺啊、免疫能力啊，好多啲好处啊咁样。咁但系都系要一个坚持嘅过程，你要淋成30秒啊，你要唔怕冻啊，你要 挨得住 啊，要挨得住，要顶得住啊。所以其实就系一个咁嘅意思。有好多我谂呢一行也好，行行都会有一个。叫做低潮期或者迷茫的時間，但呢個迷茫不是真係真正的迷茫嚟噶嘛，係你自己可能有一啲嘅呢個世界對你或者你自己對你自己一啲嘅鑽牛角尖也好，咁所以你最緊要係咩？知道你自己中意乜嘢，要堅持你所中意嘅嘢，咁你就會成功咯。 所以有同林寶分享到嘅呢 啲有講過一啲咁樣。 係咯，因為我哋收到個文案都有講啦，入行呢幾年咧難免受到各種嘅冷啊，冷言冷語啦，即係受人冷眼潑冷水啦，甚至。避冷處理，即係可能喺公司嘅時候就雪藏啦，所謂係咪？即係呢啲都係大家要面對嘅一啲事件嚟嘅。 有嘅，有嘅，尤其是依家我諗網絡咁發達，你打開一個 social media， 咁唔單止有讚美，亦都有一啲叫做諷刺你啊，或者真係鬧你。有啲有理據，有啲冇理據嘅。咁我覺得呢啲我要睇嘅時候，難免都會有啲個人會唔開心啊，或者係你會覺得啊，我明明唔係咁，點解你要咁講咧？又或者好多啲我哋。我谂我哋呢行更加多，就系啲比较叫做身不由己，可能你自己 social media 你要 post 乜嘢，你要 delete 乜嘢，呢啲都系唔到你话事。咁所以呢一啲人哋唔知嘅时候，呢啲咪就系所谓嘅佢哋一啲冷言冷语啊，泼冷水啊咁样。咁你可以做得啲咩？你可以做嘅就系你要处理好自己嘅心态咯。你中意嘅咩？你中意唱歌，你中意系玩音乐，咁你就要坚持呢样嘢，唔好俾呢一啲咁零星嘅一啲攻擊，或者叫做唔好話攻擊，即係俾你自己去撐得住咯。因為 I'm getting through， 呢個就係我哋第一句好想講嘅嘢。 同埋林寶都已經係鼓勵緊你啦，呢一句抵得痛苦就是最佳勝餘。 冇錯， 抵諗撐住， 好好呢一份詞我哋收到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哇 ，fantastic！ 哇 收到晒最好嘅材料啦！咁啊，当然睇下录音室嘅时候点样可以玩尽呢首歌啦。我哋要留翻一点新闻后，再有曾比特同我哋分享，好唔好？ 即刻乐坛，曾比特热闹乐坛。 乐坛，曾比特，热闹乐坛。 一点十分，继续有 Mikey 喺我哋叱咤乐坛嘅 IG 都连线，睇下大家听紧呢个系收音机声定我哋直播室嘅环境声啊！喺 YouTube 都睇到呢一个直播访问嘅，唔使惊。 咁头先咧就好真诚咁样啦，同我哋讲晒嗰啲心路历程啊，跟住一个新嘅章节，亦都听到佢嘅份兴奋。 个未来嚟啦，终于 系啦，说出个未来都唔易唱、啊。真正翻翻嚟香港又再進入錄音室，你有冇嗰啲儀式感噶？即系啊，之前咧我要點樣練到曬歌啊？ 練好腹肌， 練好腹肌，俾監製睇咁樣，係啦。 有嘅， 有冇儀式感喎、啊？食嗰个饭先去，好紧要，食饭真系好紧要，如果唔系冇力唱 啊，系啦，系难唱喎呢首歌嚟。 呢首难唱，同埋同我原本谂嘅嘢唔一样，因为可能比较多我哋会玩可能真假音啊， 哦、 但系好多呢首歌变咗你要试唔同嘅嘢嘅时候，想试下点样去顶上去啊，冲上去，所以呢首歌其实都挑战几大嘅，对我嚟讲吓。要喺同埋今次，因为第一次同阿杜合作，咁所有录音嘅方式啊，都要重新适应一下。但系我觉得好玩嘅，因为我哋除咗就咁一支麦之外，连我哋平时攞出嚟出 show 嘅麦啊，即系可能几百蚊嘅一支麦，我哋都会试下， 试 下唔同嘅 声效， 系啊，大家个感觉系点啊嘛。 最后咧系用咗边支麦？ 最后用一支 几千蚊， 冇啊，千零蚊，我自己嘅一支 Beta 508，叫喂。点解好似仲好听啲嘅咩？霍你，佢话你要唱 系咩啊？系咪啊？ 佢哋话仲即系好 live 啊！ 哦， 件事好 呢 好 呢首歌系 live 嘅要 系啊！咁最后我哋就拿住支麦就唱咯。 哦，咁嗰支麦系你自己带去噶？ 系啊，我唔记得系同事带定我带，总之都系。Beta 508咁样嘅一啲比较普通嘅麦， 原来要自己带麦去录音， 今次咁玩法啫。喂，所以咧呢次录音系好似当 live 咁样拎住支麦录，而唔系吊住个麦喺个半空度。 系啊，真系就咁喺度，好似唱紧 live 咁样录，所以系几好玩。 出晒汗啊，所以 系啊，好攰啊，所以唱到 要食饭。 咁你呢首歌正式唱咗 live 未啊？ 未嘅， 会 即系未见街嘅， 会有噶啦，好快会有，因为。 翻翻嚟香港个舞台，其实你嘅心情系点样？ 其实好似今日咁样。几年其实都真系有啲紧张， 当新人咁啊， 系好似翻翻去新人年咁，好似仲紧张啲啊！新人嗰阵冇咁紧张，好似咩都讲得咁样啦，系啊，可能比较自由度大啲。 而家都系噶， 系依家就要 都唔系， 都唔系嘅，即系会紧张，因为太耐冇同大家见面， 系 有阵时有啲嘢想讲又唔知，即系个 兴奋过浓啊， 兴奋过浓啊，系 讲错嘢就衰啦， 系啦，好惊呢啲。歌手生日啱啱签咋，唔好断送先，我哋唔好断送。 好笑，好笑呢、這个。咁说出个未来咧，个雪好明显就用咗雪柜嗰个雪啦。 系啦， 因为真系想讲坚持啊嘛，或者佢遇过嘅冷啦，头先听到晒啦。 破冰啊！ 好，跟住个未来啦，话俾大家听。你哋去倾嘅时候，说出个未来，你而家见到嘅未来系点样噶？ 我觉得又讲出碟啊、出 show 嗰啲，其实已经提上咗日程。咁我觉得呢啲就已经唔系一个愿望咁样。但系今年我啱啱所讲，真系会多啲出歌啦。一来系啦，二来就系目标，就是、希望个人目标啊，2027年真系想开 show。 哇！ 目标啫，系啦。 喺红馆啊？ 暂时就希望喺边度都得先啦。老板话启德嘅，系啦。啟德好多场嘅都 有体育馆有主场馆 有零售馆 零售馆未到嚟 ASI 咁样 可以去卖下广告得做下代言 ASI 出边个场都好大嘅 我啱想讲嗰啲空地嗰啲 空地咁样 啲公园有啲凳啊嗰啲位都得 地铁站隔篱都大嘅都目标系唔好咁细先系啦但系有 都真系譬如入纸啊要申请咗一年噶啦嘛系啊即系2027年 所以呢一个。同埋真係歌嘅數量，我個人覺得都唔係好夠。咁、 哦、 希望多啲原創嘅作品俾大家聽到嘅時候就，就可以朝住開 show 呢個目標進 發。喂，咁係咪好興奮啦？即係好多人想合作，好多類種想唱，有啲咩名字你袋咗喺個腦裏邊，即將要喂。我打電話俾你，我寫 IG DM 你，同我一起做下歌，我寫下歌咁。 咪其中一個係佢自己咯，曾比特啊。 係咯，佢創作啊嘛， 佢創作啦。咁其實好多包括可能 Terry 徐浩，我都想合作嘅。咁其实 都真係好多，我驚我講唔曬嘅講漏咧，又咩？咁所以 佢而家好似好戰戰兢兢咁，佢好怕講錯嘢， 好似又俾我哋線， 因為太多人想， 我唔會噶， 太多人想合作啦。咁我嚟緊真係會慢慢喺呢個位睇現嘅，就係、是、瘋狂去尋找要合作嘅人。 唔係咁講真，咁你自己本身廣東嗰個 catalog 又未係真係好多歌，所以都仲有好多空間去試同唔同嘅單位、音樂人、監製去合作啊嘛。 即好似家謙咁啊，都一路希望有機會去合作。咁啊，或者跪低求佢寫首歌俾我。喂， 嗱佢年頭落咗集嘅，咁跪唔跪得？ 佢話佢今年做離譜的事嘅啫，你令到佢覺得你離譜啊！ 我人睇離唔離譜咯，咁樣。 好啦，我哋进入呢一首咧，佢真系一个新章节嘅《说出个未来》，嚟自阿 Mike。 有爱情无伴侣。抵挡燃亮就冲动水，懂得提神又策略，有几多根据已变射来射去，江水养出青苔，当一代话更可耐，被冷处理就变做败概。 I'm getting through whatever you want，但绝对撑得住。I say this cool, whatever you want。让女仔把我冲到花上，泼个冷水千变万化。泼到想睇我做花。淋落去，听清楚闲话垃圾堆，冷震难停下焦虑，然后自我通渠，硬碰硬去洗浸碎，差点变得痴呆，我雪柜现已超载，面对关闭就奋力脱胎。Whatever you want， 超级痛苦，但绝对撑得住。I see this cool， whatever you want， 让女仔把我冲到花上，泼个冷水千变万化，彻底清理又折磨，结果心理上感觉主宰生。 说出个未来，作曲由何家明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苏道哲，主唱 Mike 曾比德。呢首歌嘅 MV 咧，加埋呢一个 cover art 咧，见到佢全新嘅形象啦，同埋一个好 colourful 嘅 Mike 嘅，呢个都系而家你2026嘅一个新形象啦嘛， 系啊， 充满色彩噶啦。 大家以前即系可能 MV 都会比较偏 dark 少少，今次系好彩色，好缤纷嘅。 系啦，总之同之前唔同嘅全新嘅章节。 冇错，同埋呢首歌，我觉得如果仲系好 沉色嘅话就呢件事又唔好成立，咁我梗系玩尽佢，系啱啱所讲， 系啦，玩尽 连衫啊，连 M V 啊，连时间，我哋凌晨拍嘅呢个 M V 系玩尽佢，跟住最尽系咩？我哋完咗一定要做咩？饮早茶， 冇错， 一定要喺同事逼，系俾我逼佢带佢哋去饮早茶。 哦，但系点解要凌晨拍？系你啲期唔得定系咩？ 因为嗰个时间导演 OK， 同埋我完晒我嘅工作，跟住都啱啱好有时间可以恰一阵，跟住就可以凌晨拍啦，系啦。 哇，好扯下喎！ 好扯啊，呢个 MV 真系 扯埋自己啦，跳埋舞啊嘛，呢首歌。 有谂过嘅，但系咧，唔好啦，都系，我觉得暂时唔好俾大家见到呢啲咁唔应该见到嘅嘢。之后啦， 咩啫？你嗰时做声都要噶啦。 我呢，我觉得依家都唔好咁翻睇，跳得咁。 下首歌跳出个未来， 我想 search 翻嚟睇你越话唔抵。 我哋冷静啲啊，冷静啲，冷静个未来。系， 咁你系咪几首歌已经系即系嚟紧啲歌已经系做紧嘅？听讲已经录紧第二首歌，即系制作紧 嘅 咯。 系制作紧嘅，咁但系唔好跳出， 系嘅， 唔好跳出。 系咪有少少 feel 咧？好似我想用今年嘅时间追翻晒之前，因为你想唔要再做翻 唱 歌 手，要做一个职业歌手， 好多歌。 系 预计今年有几多首派台咧？ 派台啊，讲唔讲得噶？ 讲得，你想咯，唔好讲到咁实际。 目标啦， 你自己想系目标 六首咯，五到六首咯 ，at least 啊， 即系两个月一首噶咯。 你嘅工作人员都擘大口。 目标啫， 一年里边两个月一首噶咯，系嘛？ 大家问起咁，我梗系讲最好 啱嘅， 最好一个月一首添啦，系咪先？ 哇， 系啦，咁但系同时可能。我唔係講笑， 唔係你咪自己私底下出咯，擺上 IG 啊，擺上 YouTube channel， 自己講， 即好似吳林峰咁樣，兩個禮拜一首之前， 嚇真係㗎， 係哦， 我覺得都可以，其實兩個禮拜一首， 你啲啫， 你自己擺上網俾人分享啫嘛，即派台另一首主打歌咁， 係咯，阿杜唔接可能話，我你自己玩啦，係。 咁你自己寫嗰首咧？ 努力緊啊！如果你話之前嘅話，我覺得都係嗰句緣分，促使唔到我哋。咁样去发行嘅话，好再 create 啲新嘅作品。哦、因为其实第一次定头两次嘅即系听 demo， 其实都有我自己嘅作品喺度嘅。咁、当然系未被选中啦。咁所以即系可以再努力写多啲咯。 系 啊，我相信2026总有一首会中嘅。 好啦，嗱。同新公司有一个新嘅合作啦，一定会同好多人倾好多开会啊！究竟你想唱啲咩啊？形象上面点啊？甚至你想开 show 咧？呢啲歌就啱啦，说出个未来嘅气氛好好啦。咁公司有冇要求？喂，你都唔系，我要一首大热啲嘅大路啲情歌咁样咧？ 系啦，会有嘅，就好似我哋其实唔系净系话要玩得好，哦，好我自己中意嘅嘢，因为我自己中意嘅未必赚到钱嘅就系。咁但系，我觉得要市场嘅 balance 都真系需要。咁呢个我哋有大家斟酌过呢样嘢。咁、后边我哋想朝住嘅方向，其实都佢哋都好嘅。因为我中意 rock， 我中意听啲比较激昂嘅嘢。咁有呢类型嘅，亦都有一啲系真系 balance、 大家会听到系啦，情歌嘅，咁啊都会有。咁可能喺编曲上面再睇下点样，大家再磨合一下。 嗯， 系啦。咁所以唔单止净系话我自己想要嘅，哇呢种嘅，而系乜都可以试下，乜都可以做。 咁之前嗰个惨情形象又需唔需要改变咧？ 行靓仔路线得唔得？希目标咯， 靓仔又大只咁样去惨住。 好希望啊，好希望可以有人赞我靓仔。 好啊，要老腹肌噶啦。 你拣一个啊，如果唔系惨情路线，喺情歌方面，你想做一个咩人设咧？ 我哋开心啲啦，我都可以做一个开心嘅人设嘅， 好 playful 咁样 ，playful 啲，好玩啲啦，系啦呢类型咯，我都因为觉得可能惨情歌嗰几年大家都听得好多，系啦，而亦都我觉得都真系不缺嘅，咁不如我哋开心啲，做一啲大家听完会一齐摁一齐笑嘅歌啦，或者真系好 sweet 嘅歌咯，我真系好似冇一首歌好 sweet 嘅。好阴功啊！ 系咯， 好啦，甜情歌佢喺2026将会出呢一个嘅， 一定要有一首目标，系 有一嚿啦，六嚿啦。 今日咧做完呢个访问咧，你 feel 到佢个 energy 好好啊，同埋亦都好戥你开心咧，系一个全新嘅开始，有好多嘅谂法啦，亦都有好好嘅团队配合你一齐行嗰个感觉，你亦都不孤单啊。 系，我觉得开心嘅就系大家一齐上齐落嘅 feel 咯，开心好玩嘅。 咁啊，Mike， 我哋帮你 mark 定啦，系啦，大约两个月到佢就上嚟一次噶啦。 目标一个月啊吓， 哇， 慢嘅就两个月咁样， 出边即刻企起身 啦。多谢晒你 ，thank you， 下次见。 曾彼得， 叱咤乐坛，曾彼得，热闹乐坛。 阿霍英伯克走入呢一个大音乐超市，你会唔会拣中呢一个表面勇敢、心底并唔潇洒嘅 Winky 王健儿呢？继续揾到 Wyman 为佢写歌词，黄兆明嘅编曲，陈夏威监制，《超级市场》关门前。 对着那特价货品掉眼泪。 我觉得与其讲话减价咧，可能系使唔使调整一下一啲自己嘅谂法，去迎合翻呢个社会嘅期望啦，一啲社会嘅期限啦。即系喺呢个过程中，虽然好挣扎，但系我自己最后都会 make 咗个 choice 去继续行。 便去拣一个他，就觉得我何用的家，但再等一下吗？谁人有？ 这首歌呢有少少俾咗个出口我去抒发咗呢个感受，呢个就是做歌过程中我觉得好有趣嘅位置，因为每一首歌讲嘅 topic 好唔同，呢一首歌就是真係好讲到我内心嘅忐忑不安。咁而我喺唱呢份歌词嘅时候，我反而自己諗通咗，其实呢一切嘅唔潇洒啦，呢一切嘅挣扎都係源自于自己对自己嘅决定唔够自信，将来亦都希望我可以表面勇敢，心底都勇敢。 却仍然不肯割家，不可以吗？ 刚刚听过有 Winky 的《超级市场》关门前，大家都要赶。最后压线嗰一下，时间唔等你啊！ 等日出的一个圆行夜晚，终于有点空间，晨光在一早失散，各自承担，空间有点孤单，什么天空也做美的蓝，怎么不见蓝？天空不见蓝，乘一列火车区间每站停泊，不知慢了几班，空洞车厢中未见一人，只得我的想法，并非不可以，就算很难，用所有力期盼，即使觉得是。 我觉得佢好着数嘅，可以喺好几个现场演唱会嗰度为自己宣传，例如陈建安嘅演唱会啦，啱啱 J 风嘅演唱会啦，除咗系乐手之余，亦都系歌手 Bernard Chan 有呢首歌《时间不等我》。